喂，欢迎收听坚尼地道啊！今日系12月3号星期六嘅晚上，咁有爆石同糖水啦。大家好， 大家好。 即系其实我之前都讲咗吓，由美国总统啊，又讲下啲美国政治啊。喂，今日讲下其他嘢啊？你想讲咩？ 原本就谂住配合呢个扎西总统咧，就讲双西嘅。不过而家咧，就可能讲。先讲一个西先， 讲单西先啦，讲 单西先。 好。 今日Donald Trump 就打电话俾蔡英文啦，好兴奋啦，大家网上嗰啲人，因为自1979年第一次有官方接触啦，两岸即系两个地方嘅最高层次嘅领导。 佢用 President 去 address 人哋嘛系嘛？我见到新闻 系啦，两个总统啦，两个国家嘅总统啦。互相直接即系直接对话啦，大家好兴奋啦。咁其实咧就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其实成件事咧，我觉得都系计算过嘅。 即系你唔觉得佢系即系癫起上嚟就真系违反传统？ 系你睇，其实今日同样系有单新闻咧，就系话美国国会咧系通过一条法例系增强对台湾嘅军事合作，即其实你明显睇到而家佢咁嘅上台啦，好明显睇到呢个系美国嘅国策嚟，而且系两岸 对着干， 且系两岸共识，唔系两岸共识，少两党嘅共识，即系民主党同埋共和党嘅共识嚟嘅，都系即系话其实2017年咧就嚟了噶啦，新冷战会升级噶啦，对中国。即系咁，佢就乘咗个机会，第一就系佢之前话会取消 TPP 啦，咁而澳洲咧就收到风，澳洲咧就同中国咧就有咗一次半官方嘅会谈，就由 Peter Costello 领头嘅澳洲呢方面， 咁 咧。系啦，咁咧，因为半官方嘛，咁通常啲。退下咗嘅政客就会做啲嘢啦，咁咧就中方咧就非常之高兴咧，见到 Donald Trump 上台，就觉得咧系对佢有利，对佢哋有利嘅。咁跟住 Donald Trump 就话唔搞 TPP 啦，咁简直就今次就真系共产党最高兴啦，呢个真系共产党最高兴啦。咁 但系同一时间又打电话去台湾，但系。 登晒出嚟啦！喺呢个咩嗰度？喺呢个Sydney Morning Herald 雪梨嘅先锋报嗰登晒出嚟，即系松毛松翼咁样啦。共产党已经就觉得啊，即系对中国好有利啦。咁 TPP 又冇得搞，即系围堵中国嘅政策咧就取消咗啦。咁样咁喺趁呢个时候就但系对台湾嘅。军事合作就升级啦。咁Donald Trump 梗係即係其实等于你代咗你，即係其实你，我觉得大家都仲要睇返啲对中国会采取咩啲一啲更加实际嘅伤害，即係相对付中国嘅措施囉。因为你打个电话俾蔡英文，即係伤害，即係其实冇伤害，即係等于你啱先代咗俾咗100万佢，跟住闹佢。屌你啊！咁样咁我啦，冇所谓啦，系咪先？你禁益佢，你 TPP 都取消喎，咁样咁好快知啦，即系几个月后就知系见真章啦，等等啦，等等啦。不过睇嚟都系应该系国策嚟噶呢个。anyway， 咁讲翻丹西啦，丹西咧就个西咧就想。原本想讲西藏同埋西妹嘅，咁我而家咧，我哋咧就先讲西藏先。咁咧，西藏呢件事咧，其实喺国际间咧，或者系好似1959年，如果冇记错，定1949年，系自从中国入侵西藏之后咧，就其实成件事搞咗几十年啦。由大喇嘛由西藏流亡退去印度，成立流亡政府。跟住就不断咁样走出嚟，走去外国嗰度去争取支援啦。咁城市亦都变到好 trendy 嘅一样嘢啦，就係喺外国，就譬如你会有啲好多荷里活明星会 follow 啊，達賴喇嘛啊，例如 Richard Gere 啦，最出名。 我以為你講梁朝偉添，不過唔緊要。 梁朝偉嚇嚇，梁朝偉都見過喎，好似 都係嗰啲。 梁朝偉之前見過， 一係達賴喇嘛，一係白龍王，我唔好記得啦。 咁其實就想講翻呢樣嘢啦，因為其實幾重要嘅，我覺得對香港人嚟講，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你香港人，如果你係即係你點樣睇西藏呢件事呢，就反映咗到底你係唔係一個中國人咯？即係一個有別於中國人，定係一個有別於中國人嘅香港人呢？或者係你自己嘅 character 係點啦，同埋係有幾個層次去講呢件事。咁 你講之前呢，我即係趁住你未講答案之前，即係你個界定未出嚟之前，我講下一啲我聽到多數聽到嘅人嘅反應啦。咁、多數人呢通講其實唔會主動講西藏嘅，即係其實西藏呢啲好似好呢啲咩問題好遙遠遙不可及嘅嘢。咁譬如佢哋都會用香港嚟做一個源頭嘅。咁佢哋通常嘅反應就係話啊，香港啊，吓、啊，又系嗰啲啦，自古以嚟都系吓、啊、中国嘅一部分啦、啊，喺国土上面，系咪先？呢样嘢冇得争拗噶，就好似西藏咁啫嘛，系咪先？西藏由始至终都系即系中国一部分嚟噶，唔可以即系虽然佢哋话哦有啲特殊嘅管理方式，咁但系始终喺个地理上面嚟讲，佢都系中国嘅一部分嚟噶。吓、啊、咁另一方面又话啊，即系你话诶、哎，如果话你谂下点解香港即系要管得咁严咧？你就系话啦，如果话你香港俾啲咁嘅人嚇搞嘅話，你見到好多傳媒都咁講啦嚇。香港啊，如果咁樣做嘅話嚇，咁、如果大陸去批准呢啲咩事情發生嘅話，哇，咁西藏啊、新疆嗰啲點算啊？係咪？哇，好多通常同我傾開香港政治問題嘅人，我所聽到嘅，如果講開西藏咧，就會將呢兩樣嘢諗埋一齊啦。 哇！你嗰啲咩人嚟㗎？嗰啲 佢依度住，你咪喺依度嗰啲香港人咯，定係又話佢自己關心政治啊嘛？ 哦， 係啊，係啊。 咁其實好簡單啫，咁你如果係即係西藏咩自古以嚟係中國嘅一部分，咁西藏人唔係中國人啊？ 哦，台灣都係中國人㗎，台灣又中國人啦， 中國人即係達賴喇嘛都係中國人。 哦， 咁你對翻佢咩？ 講咪講啲嘢唔啱啊嘛，講啲嘢唔啱聽啊嘛， 就唔俾佢翻去啦。咁同埋。喂，西藏人根本你好清楚㗎啦，唔係講即係寫嘅文字講嘅語言係完全都唔係用漢語，完全都唔係寫漢字嘅。即係反而你話越南係中國嘅一部分，或者都近似多啲，甚至乎你話韓國係中國嘅一部分都近似多啲啦。西藏人完全用第二種語言，同埋西藏人西藏系都唔系普通人可以去住嘅，因为你会缺氧噶嘛。 唔系唐水，我认真噶、哦。你其实喺一个华人嘅社区里边，你去问呢个咁嘅问题，你觉得西藏系属于边个？我十有九佢哋唔会同你讲话吓，西藏应该系即系佢自己噶嘛，系咪先？佢唔系中国一部分，我相信十个有九个都唔会咁样讲咯。 所以黃台仰之前咪去外國開去唔知印度開會，就話會見到達賴喇嘛嘅，咁佢咪話去見下見識下佢見下真正嘅分離分子囉。咁其實港澳即係之前都提過下啦，達賴喇嘛唔係咩質分離分子啦。達賴喇嘛首先達賴喇嘛佢係支持一國兩制嘅。咁點會係分離分子呢？咁你咪如果支持一國兩制係分離分子嘅，咁由梁振英打下嘅所有香港政府官員都係分離分子喇喎。咁你包括埋香港有法治，香港有三權分立嘅法官都是分離分子的，如果咁講就，如果你最基本的事實你都唔承認嘅時候咧，咁係冇得講嘅，即係等於你咁你發咗啲聲又當講咗啲意見出嚟咁樣，即係變咗係咁樣嘅啫喎。咁同埋達賴喇嘛唔係咩，亦都唔係話咩，之前講過啦，或者再講清楚少少啦，就係亦都唔係話咩一個魅力型嘅領袖啦。因為佢點解話佢唔係一個魅力領袖呢？因為佢唔係奧巴馬。 佢固然係有佢魅力，但係佢魅力唔係嚟自佢政治身份嘛，而佢魅力係佢吸魅力係嚟自佢嘅作為一個 精神，不斷流亡， 作為一個精神領袖，即係等於 Kate Middleton， 佢嘅吸引力唔係嚟自佢係即係佢自己嘅，即係佢如果在街咁嘅周街都係啦，咁佢咁樣你去 win 一堆啦，係咪先？一個女仔， 又唔係喎，我覺得佢有啲仙氣嘅喎， 佢。咩仙氣啊？你講咩啊？你講先咗先，你講咩仙氣？你講咩？ 即係一睇，即係當然啦，我馬後炮啦。但係譬如阿 K 咁樣，你會見到而家你佢當然佢嘅身份唔同咗啦。但係你咁樣睇就啊，真係好同佢依個咁嘅身份好襯喎。你明唔明意思啊？即係你會覺得啊，依個係即係好有啲似戴安娜嗰種感覺喎。你唔覺嘅咩？ 冇錯。就正正就是因為其實佢嘅吸引力，或者你感受到佢嗰種貴氣，唔係話佢係一個咩特別嘅人物，而係嚟佢嘅吸引係嚟自呢個大英帝國日落嘅餘暉嘛，嚟自佢皇室淑女嘅訓練嘛，嚟自英國沉澱咗嘅。美學文化嘛，嚟自英國嘅美學文化嘛，佢得到最好嘅包裝啦，同埋佢得到最好嘅淑女訓練嘛，佢嘅吸引力就係嚟自呢啲嘢嘛，咁達賴喇嘛都係㗎嘛，佢嘅魅力係嚟自佢幾歲就開始幼受停訓，要入去寺院嗰度念經重佛，同埋要去學浩瀚嘅佛經嘛。咁所以其實你換咗第二個喇嘛上去都係咁㗎。咁可能有啲分別，即係你可能查理斯王子係乞人憎啲嘅，威廉王子你大家會受歡迎啲，但係基本上都係咁樣，你都係會咁有吸引力。個個都係美麗型領袖嚟嗰啲喇嘛，即係甚至乎可以咁講，唯一你高級嗰啲喇嘛，一啲連波車以上嘅喇嘛都係咁樣，係嚟自佛法㗎嘛。佢嗰個魅力，咁而佢得到咁多追隨者，亦都係嚟自佛法㗎嘛。講到呢度呢就好奇怪啦，我覺得就係話你呢個新中國，即係其實你要搞咁多嘢，你喺要增加自己的影響力喺國際上，搞好多咩嘢去增強自己軟實力，又要啲荷里活電影去中國拍啊，又要請啲又要啊張藝謀拍啲荷里活電影啊，咁跟住又搞啲又搞路啊，又搞咩中國主題樂園啊，又要出到多錢搞咩孔子學院啊，又要去成日傳啲片出嚟，有啲女人喺度食大閘蟹啊，咁搞咁多呢啲嘢，其實好簡單㗎嘛。如果既然你覺得西藏係中國嘅一部分，達賴喇嘛係支持一國兩制嘅，咁點解你唔俾佢實施一國兩制咧？喺中國，點解唔俾西藏喺中國實施一國兩制？點解你話自己係中華民族？點解你唔尊重呢個佛？即係啲人成日都話中華民族嘅即係中國嘅。文化嘅三大支柱就係儒釋道嘛，點解你咁唔尊重呢、這個佛教呢？咁如果你想象一下，真係西藏真係可以實行一個就係我習近平接返阿達賴喇嘛返去擺返去西藏， 高度讚揚， 高吓年年禮佛上去，即係你諗下對中國嗰個軟實力嗰個增加係幾咁強大，即刻就變咗文明國家，一夜之間啊，中國可以咁講。但點解華人唔係咁樣諗呢？即係呢啲嘢係譬如對我呢啲人呢係百思不得其解㗎喇。即係如果對我啲人嚟講，就只可以就係話，其實你睇到佢就係話，其實中國或者起碼新中國就係一個鍾意不斷去軍事擴張同埋 做文化滅絕，即係好似緬甸同一類，即係如果一啲極度殘暴嘅極權政府做同一個類型嘅國家同政府，只可以個答案只可以咁樣嘅嘛。咁呢樣嘢係每一個如果譬如你頭先講嗰啲，譬如華人嗰啲反應係咁嘅時候咧，即係你即係好希望佢哋可以解釋到俾我聽，到底佢哋嘅諗法係點樣？佢哋嘅意見係咩咧？喺呢方面咁樣。 係。 你覺得佢哋會點答咧？話事話。 我冇噶，因為我諗其實一本身呢樣嘢，佢哋已經有個即係個概念喺度，即係佢哋唔會。即係佢哋嗰個有個大中華嘅念頭，即係雖然可能口即係口講就唔會去承認，但係其實即係佢對一啲事嘅睇法成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其實佢哋都係用一種係咁嘅啦，或者係即係你當你要問一啲比較刁轉少少問題啊，咁台灣係咪中國一部分啊，成啊咁樣，咁佢哋就會九二共識啊，成啊咁樣，跟住就會就停咗喺大家都承認係一個中國嚇，即係各自表述咁樣，咁即係佢哋會好，佢哋會 各自表述嘅共識， 佢好釋懷呢一個。我之前講過九二共識呢樣嘢啦，即係你係有唔同嘅解釋，但係亦都係一個共識嚟嘅。 共識， 所以呢個係一個又係真理啦嚇，即係我哋發覺原來呢個世界上有三個 真理。超級就真理啦， 我哋慢慢講嚇。 新定理啊，宇宙新定理， 牛頓 第四。第五定律 第八 A 定律啦，即系依样嘢系，即系我谂依样嘢系佢哋一路以嚟嘅谂法，即系不断咁样重复嘅时候，即系无论点样嘅歪理都会成为道理噶嘛，系咪先？系咪即系依样嘢，所以系变唔到嘅，即系尤其是拉翻少少香港嚟讲，就系话，之前讲开粮油嗰阵时，我阿爸我同佢讲过，即系我阿爸会好嬲啊咁样啊，大家都系中国人啊，先点解你要咁样去话翻自己民族？跟住我即系我第一个反应就话，点解你会即系我第一个反应对佢同我老豆讲就话，点解你会觉得即系呢两条友会觉得自己中国人咧？首先一开始咁样。咁當然即係我不論佢依而家依兩個人係鬼定係成啦咁樣，但係即係好喺譬如話好多無論係我哋上一輩呀，或者係 even 我哋即係好多喺依度居住嘅華人，佢哋都會咁嘅諗法，就好似今日咁啫嘛。今日我同我女去一個同學嘅 party 咁樣，咁跟住有一個國內嘅即係喺國內嚟嘅一個媽媽，咁就帶住佢個仔，因為即係即係帶住個女，咁你知啦，咁同學 party 咁即係啲父母傾偈啦，咁嗰個女人第一句問我就話啊，點解你個女唔識聽普通話嘅咁樣喎？跟住我第一反應係咦，佢唔識喎，點解佢要識咧咁樣？即係 點解佢會識咧？ 即係你係啦，即 係識之極快。 因為佢好奇怪，佢問我啊，我嗰日咧同佢講半日普通話咧，佢唔明我講乜。佢話跟住我同佢講，梗係當然啦，因為佢唔識啊嘛，佢唔明啊嘛。點解佢即係我唔佢哋，因為佢哋嘅心目中就係話你作為一個黃皮膚黑頭髮嘅人，你一定要識國語啦，你即係一定要識普通話啦。 你唔好再講呢、這個，你唔好再講黃皮膚黑頭髮。 我 又諗起 Minions 㗎。唔係，你知唔知我真係拗不著頭腦，即係我第一個反應就係點解你會覺得我女會識聽普通話呢？即係有啲咩嘢嘅證明你可以望住我就會覺得我女識講普通話嘅呢？唔係代表我個女同你個女玩得埋佢就會識國語㗎嘛，或者佢識普通話㗎嘛，即係佢係大陸人啦，係咪先？即係佢即係呢樣嘢好難，你會好難理解呢個心態囉，但係就正事如是囉。 不過即係我聽你講完一輪，即係其實即係等於就係話係咁㗎啦，所以即係冇原因嘅咁樣嘅 之類。即係我覺得係埋藏咗喺華人心裏面嗰種劣根性，我只可以講係話，即係我太片面啦，唐水，我唔應該講呢個劣根性，呢個只不過係一個本性。你話呢個本性係好定係壞咧？我唔可以用一個而家嘅我唔可以評論呢個係一個劣或者係一個唔劣嘅嘢，你明我意思啊？即係呢樣嘢係一種觀念啦，一種根深蒂固自古以嚟。即系华人都有咁嘅谂法啦，只可以咁讲。 哦，哇，真系好恐怖。 喂，咁咪讲开呢样嘢嘅 base on 呢样嘢，再想讲，即系再想 elaborate 多少少嘅，咁用从另一个国家睇呢样嘢。咁其实一路以嚟都想 即係之前都有想講呢個 topic 㗎啦，咁只不過好似即係又事不關己，咁所以就冇去太多嘅討論。但係我見到呢排新聞又浮面，即係你知澳洲冇乜新聞啦，咁我睇翻即係國際新聞，咁呢個菲律賓總統咧又浮翻面咯，因為杜特替呢、這個即係菲律賓新總統。咁其實之前咁好多人都知道發生咩事嘅，就係即係好出名啦，呢個狂人啦，即係被譽為喺 Donald Trump 之前嘅一個狂人嘅總統啦。OK， 呢個狂人總統即係一上場就即係大開殺戒啦，即係為咗去抗呢個毒嚇、啊，即係唔係獨立個毒喎，係毒反個毒，即係抗毒。由佢上任以嚟到而家已經殺咗5000多人啦，即係、即係其實你咁睇你咁咧，一個國家殺咗5000多人，除咗即係病菌之外，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數目嚟嘅。咁基本上即係俾翻啲 background 屠殺啦，基本上 係基本上俾翻啲 background 大家就係話佢即係菲律賓係一個好即係毒品好猖狂嘅一個國家，為咗賭毒咧呢樣嘢咧，咁呢個杜特替咧就基本上就一上場就下咗道命令，就係話要去打毒嚇，咁、而係去俾特權呢個警察或者特種部隊咧係去。當去掃毒嘅時候咧，就可以扮埋即係販毒啊，或者係引君子咁樣。咁所以係由即係依幾個月以嚟，已經係殺咗成即係大概差唔多5000人左右啦。咁你會見到其實話哇，咁如果你都諗到啦，即係西方嘅人權組織就會好即係好大聲話，咁搞錯啊，冇人權啊，冇即係呢啲咁嘅核心價值啊，冇被維護啊，成啊，要去即係美國又要制裁啊，成啊咁樣。咁我今日呢排見到新聞就係話，Donald Trump 打俾即係呢個狂人 Donald Trump 就打俾呢個狂人杜特替咧，啊傾偈喎，好開心喎、啊，即係個菲律賓總統仲話啊 Donald Trump 好肯定我要做嘅呢樣嘢係啱㗎喎，咁樣即係我覺得咦，即係而家即係呢個世界係真係唔同咗啦，或者係咁樣。咁我第一個反應就係話，當我睇到菲律賓即係掃毒呢個咁樣嘅外國叫做 drug war 呢個咁樣嘅事件發生之後咧，我見到其實講真嗰個傳媒反應唔算話特別大嘅。或者當然係一來係外國新聞啦，但係另外一邊雙就係話我個第一個反應就係點解菲律賓嘅人啊，即係喺裏面嘅人唔會發癲嘅呢？咁我再做多啲 research， 我覺得唔係喎，好多傳媒嘅報道，好多喺即係當地嘅反應就係話，其實原來呢個總統係深受愛戴添，即係因為呢件事仲嗰、那個名聲仲更加即係仲更加高添，即係佢話好多有好多好多受讚揚，咁嗰啲我就唔好明啦。我可能作為一個外國人去睇嘅時候，我唔係好明點解一個咁即係我哋會形容為殘暴嘅一個咁嘅政府，去做一啲咁嘅事，而可以深深地去得到即係民眾嘅支持咧咁樣。咁我睇翻我睇翻佢一啲嘅 quote 啦，咁佢近排嘅一啲嘅 quote， 咁一啲好我會覺得啦嘅歪理。但係有好多人都會聽到覺得啊都有道理喎，咁就係話咩，佢就話我殺即係佢上場冇幾耐，就啲人就問佢咁樣做唔啱喎，咁佢話我殺嗰1000多人吓、啊、可以救到你哋100多萬人嘅性命、你覺得邊樣嘢好啲呢咁樣。嘩我跟住我呆咗，我話嘩即係呢個你只可以話一個強暴的政府嚟嘅喎，係咪先？但係呢個強暴的政府就深受人愛戴。咁我咧，我開始咧，我個人咧，又再經過香港呢啲咁樣嘅事嘅時候，我可能跳出嚟，我真係咧開始癲癲地，我覺得唔係喎，佢講嘢啱喎，杜特替講得啱喎，即係我再跟住我又再睇下啲新加坡，睇翻以前李光耀講過呢啲 quote， 即係講下民主啊、性啊嘅時候，跟住。李光耀話：喂，民主呢啲嘢係美國人啊、歐洲人啊先諗嘅啫，我哋亞洲人唔係諗呢啲嘢㗎喎，我哋亞洲人有得食飯我哋首先要做啲咩，我哋首先要 make sure 大家有得食，第二個 make sure 大家有得住， 海南雞飯 有得食有得住，呢樣嘢先係最緊要嘅，即係呢樣嘢先，即係民主咧係只會係會令到個政府唔 efficient、唔 effective， 做嘢唔夠快，人民嘅生活冇得到保障，係咪先？即係我咁樣睇，再睇翻嘅時候，再睇翻香港，我發覺 啊，香港有出路啦。即係香港有咩出路呢？就係話其實只要大家都是梁天琦就得㗎啦。點解咁講呢？就係話梁天琦自從呢個咁樣嘅即係梁油事件之後一路潛水啦，咁佢近排就即係出返嚟就講 時代革命。大家都要搞時代革命。 佢以前就講時代革命，而當而家即係佢今日啱啱新鮮滾熱辣，就係話即係Now 揾佢做即係訪問，咁佢就出嚟講啦，話哎呀，即係好對唔住啦，嚇、啊！就我唔係出嚟搞時代革命，我都唔會參與補選啊！我就咧就坦然承認我懦弱，即係話誒對唔住啦，我做唔到大家嘅期望，我應該 suppose 你咧走去最前線嘅，但係我冇咁做，點解啊？因為我驚，所以我就決定唔出聲嚇。咁、啊、對唔住啦嚇，我幫唔到大家啦咁樣咯。即係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咧。只要抱住呢個咁嘅心態，其實可能一路都抱住呢個心態㗎喇，只不過咁繼續維持等就得㗎喇，大家等等到一個位，大陸全面唔可以大陸應該中國政府全面咁樣去即係控制住香港嘅每一寸地方，咁其實大家就會有好日子過啦。 都相距不遠啦，係嘛？ 即係我諗我哋咧太執著啦，唐水，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成日用一個外國人咧去睇啲事，我哋 堅離地啊嘛， 我哋 都堅離地做嘛。 我太離地，尤其是即係以前阿 Sam 咁樣，即係講啲嘢又完，即係又咩？又乜嘢 冇做啊？所以佢 即係又依個咁樣嘅普世價值啊，又大愛啊，又成啊咁樣唔啱唔合流，因為我哋冇去切切實實地從一個菲律賓人嘅角度睇菲律賓，明唔明先？即係我哋其實要去用一個香港人嘅態度去睇香港， 係咪 先？而家其實香港人所需要嘅嘢就係食得飽、著得暖、有地方住 ，OK。就只要咁樣呢，即係你住邊都唔緊要嘅，棺材房都得嘅 ,ok? 總之有地方住有得食咁就得㗎喇。咁其實如果我哋個目標 set 到係咁嘅時候呢，咁其實好啲民主啊成啊都唔好太執著，大家即係你唔好以為我即係咁樣講呢，講到好似即係好似講假話或者係即係講笑，唔係認真嘅，即係我覺得唔好咁執著，因為你咁執著做咩呢？咁辛苦做咩呢？即係只不過大家褪後少少咁睇件事，其實呢個嘢係定律嚟㗎喇喎，其實。你話先啦，即係其實大家都要接受香港喺基本法都寫咗啦，香港係中國不可分離嘅一部分。係咪？即 係。咁香港係法治社會嘛。 咁咪就係咁樣囉，大家唔好再講咩諗咩嘢嘅離一國兩制呀吓一啲咁樣嘅嘢，大家其實專心做好自己咁就得㗎喇，係啦，即係我今日呢個就係我睇完菲律賓啊、新加坡，即係李光宇以前啲 quote 啊，即係我得到嘅一啲嘅啟發啦，同上。 其實對我嚟講，尤其是今次選舉之後咧，係冇辦法唔承認一樣，即係其實呢個一樣，一係呢個係我自從選舉之後嘅論點嚟嘅，但係就。冇人認真咁對待我呢個論點。 咩即係大家都是中國人。 係大家都 是中國人就係一個結論，但係呢個選舉就係、是、其實就係講俾大家聽，就係話其實香港嘅主流香港人其實已經係speak out 咗啦嘛，即係等於我哋喺澳洲又好，喺美國又好，就係、是、話你每次選舉之後，你都係即係都會有一個政客就話，electorate has speak out 佢哋想要點樣？其實香港人係 speak out 咗，只不過係，但係呢種 speak out 係好似冇人去肯定佢哋，就係、是、其實香港人就係反對激進嘛，就係、是、要支持現任政府嘛。雖然佢哋把口唔係咁講，但係我哋成日都講啦，口裡說不，但身體卻很誠實嘛。咁你睇到個投票結果係點樣？投票結果係包括出嚟投票嘅人，同埋唔出嚟投票嘅人，佢哋其實表達咗好清楚嘅聲音，就係佢哋非常支持梁振英政府嘅執政。呢個係即係呢個人當啲人當係講 啲人係當我講冇反應我講我咁樣講講親呢個論點出嚟，啲人又唔會反駁我喎，但係又唔會贊成我嘅講法嘅，好似我講嗰啲係好似係等於冇講過一樣。 唔係我哋講圈子，我哋圈子又太窄啊嘛，你明唔明？我哋係即係我哋始終都會擺自己係一個激進嘅思想嘅人嘅時候，即係我哋另一邊相激進都係一個離地嘅一個嘅同等詞嚟㗎嘛，即係你唔係你唔入流，你唔係主流囉，你要承認呢樣嘢囉。 係 你都要尊重個主流，係佢哋真係。 但同埋個所有 noise 都係話，即係所有聲音都話，香港人好憎梁振英，香港人討厭梁振英，689真係撲街死啦咁樣。但係事實唔係咁樣嘛。 嗯。 就係、是、事實就係行動就係話俾你聽，唔係咁樣嘛，就係、是、話，即係等於嗰啲佢哋成日鬧嗰啲高官咁樣，把口就話香港嘅教育制度點好點好，跟住就自己送嗰啲仔女去外國讀書。而家就係咁樣嘛，就係、是、把口就係話梁振英好衰，689好衰，但事實顯示出唔係咁樣嘛。 嗯。 投票結果顯示出唔係咁樣嘛。689係得到絕大多數香港人，即係大部分香港人嘅支持嘛。我相信支持度係會高過 Donald Trump 添。即係如果你問我，即係起碼 Donald Trump lost 咗 popular vote 200萬 popular vote， 但我覺得梁振英唔係囉。即係只可以咁樣解讀咋嘛，嗰個選舉結果就係。 咁我之前有即係預備嘅時候，我係咁睇下李光耀嘅一啲好著名嘅 quote 啦，咁我睇返佢譬如話譬如80年代啊90年代尾啊，佢講嘅一啲嘢，喂我有兩句嘢我有好深印象，咁我讀一句先啦，咁佢呢個係80年代尾87年佢講嘅，即係李光耀咁樣，佢話 I'm often accused of interfering in the private lives of citizens. Yes, if I did not, had I not done that, we wouldn't be here today. And I say without the slightest remorse that we wouldn't be here. We would not be made economic progress if it had not intervened on very personal matters. Who your neighbor is,how you live, the noise you make, how you spit, or what language you use, we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never mind what people think.、嗯、喂我睇完佢之后，我觉得即係我用返啲中文就话佢即係李光耀成日觉得即係成日会话俾人话佢即係侵害人哋嘅自由啊，或者係即係好多高压啊嘅统治啊，咁但係李光耀就话啦，喂如果我唔係咁嘅话，你冇而家咁嘅经济增长喎、啊、而家你冇咁嘅经济成就喎、啊、你冇得即係我你所食嘅你而家所住嘅或者係你一啲即係依啲咁樣嘅嘢，我幫你 make decision， 但係依啲嘢係你得到嗰個成果係你可以享受到㗎喎，係咪先？即係唔係即係我有時依啲嘢係要撇開，唔可以即係唔去理依啲嘢，如果唔係你就唔會冇依樣嘢。咁呢個第一個 quote 啦，咁第二個 quote 就係、是、You're talking about 呢個係97年嘅一個 quote 嚟嘅，即係10年之後啦。咁睇下佢有咩轉變，佢話 You're talking about即係 Bangladesh or Cambodia or Philippines， they've got the democracy according to Freedom House， but have you got a civilized life to lead？ People want economic development first and foremost。 The leaders may talk something else。 You take a poll of any people， what's that they want？ The right to write an editorial as you like？ No， they want homes， medicines， jobs and schools。 即係呢個就係話李光耀就話啦，即係你睇返啲好多話所謂嘅民主國家係咪真係咁巴士幣呢咁樣，其實到最尾人都係想要 economic development。 嗯， 即係佢最尾都係想要經濟好，佢都係希望可以有得住、有得食、有得做，即係病咗有得睇醫生。即係呢啲其實就係人嘅基本需要。咁即係佢都去咁樣講，就係話即係佢亞洲人呢係會，或者基本上唔會講亞洲人，人類本身就係呢一樣即係咁樣嘅動物，即係佢哋基本上每個人都係㗎，即係一定係基本需要行先㗎啦。只要你 fulfill 咗佢嘅基本需要嘅時候，其實即係民主，所謂民主自由來交換，我覺得係一定會交換㗎喎。咁所以同樣地，我就係覺得就係話，會唔會對香港人嚟講，民主本身一樣就係一種非常之奢侈嘅一個物品，即係連本身一啲嘅所需都未觸及嘅時候，你同佢講民主係冇用的。所以而家 對香港人嚟講，係雖然我哋嘅 GDP 係咁鬼高，但係我哋仲有好多嘢去缺乏嘅時候，佢哋譬如話好多好簡單啫，即係讀書啊、住樓啊咁樣，即係呢啲嘢佢都未 fulfill 到，你同佢講民主係根本冇意思嘅。 冇啊，唔知點講啊，因為牽涉到好多嘢嘅，我覺得係唔係佢説話嘅邏輯係咪有問似乎有好大問題入面嘅。 即係佢本身係一個狂人啦，即係你唔好話佢咩，但係即係你唔好話佢真係可以搞到新加坡好，即係井，我只可以講井井有條，但係當中係人係失去咗好多自由同埋民主。但係你去睇返嘅時候，佢嘅一啲佢呢個咁嘅聲音其實係代表咗好多一啲我寧願唔需要民主，我其實想做奴才嘅，即係我咧真係想有餐嘢食，有得住，咁就算啦，冇搞咁多嘢啦。即係主人會唔高興嘅，即係用翻魯迅92年前講嘅嘢，即係呢個都係亞洲人，又或者另一邊咁講，又可以咁講，新加坡人到最尾都係中國人，係咪先？即係我只可以講，我哋之前可能嗰個 conclusion 我哋都講過啦，即係其實香港真係。即係呢個真理，大家你要知道，即係除我而家我所相信有三個真理。第一個真理就係譬如話耶穌真係成日獨生子啦，呢個第一真理。第二個真理就係香港真係中國不可切割分離一部分。係第三個我已經唔記得咗係咩啦。 係爆呢、這個係爆石定理呀，三個 牛津第七第八項定律啦，即係呢樣嘢係唔會變成 F 定 MC square 之外，即係呢樣嘢係即係我諗我你話我灰又好，你話我即係退縮又好，或者好似梁天琦咁我內弱咁樣都好啦，即係但係你有邊想呢個係可能真係我哋唔去一班人唔去敢面對一個嘅主流意見囉。 我覺得新加坡啲國家係最掉完章去炸毀咗算啦，咁咪嗰啲咪廢國家啊！講完啦， 喂，咁啊嚇，今個禮拜講到呢度啦，咁我哋嚇下個禮拜係啦，講下其他嘢，譬如講翻你啲西嘢啦 ，OK， 喂，咁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再見，拜拜。